当时第一首就是打入到了英国 UK 榜单当中前五的第一支歌曲了。所以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听 CD 也好或者听磁带啊，Coldplay 这首歌曲其实一定是一个无法就是躲开的一个印记了。 对，因为郑钧也翻唱过他们这首歌曲，是流星嘛、 没错。 然后就是小的时候会觉得说，是不是乐队应该像五月天那种、然后唱着我们那种成长当中的快乐烦恼。其实后来你时过境迁再看，比如说 Green Day 啊 Coldplay 啊，他们唱的这些、好像听起来这个旋律没有那么的复杂，但是就是唱的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也是摇滚着的灵魂。 嘿啊，可以可以啊，今天摇滚二组了 Ice Cream 的组合依旧陪伴各位，在17:06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我是思萌， 我是艾科。 对，提醒各位啊，就是刚刚也是我们上直播前观察到了，朝阳区这边还是有点小雨的啊、这个北京的天气我们还是要来关注，雨水仍然在继续的。 对，今天夜间还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伴有雷电，所以出行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此外呢，目前关注到地质灾害蓝色预警仍在生效当中，有可能山区会发生崩塌或者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 对， 所以要减少或者避免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包括地质灾害有患区的一些区域活动。 没错没错，还是提高这个防范意识啊。然后呢，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呢，也是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伴有雷电，而且是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点多云啊，然后呢，最高气温是29度。所以呢，感觉到你看今天就是周末嘛，然后呢，昨天过了个节之后呢，临近周末快要尾声了，大家那个劲儿呢，我估计我不知道你的状态是什么，然后我会觉得这个周末状态是有点到这会儿略微有点累了，就是嗨不起来了，是吧？ 是是是，可能是昨天精力有点透支的原因，想必很多朋友就约会已经到大半夜才能回家。 玩怎么样啊？昨天啊， 今天就好像哎，应该睡个懒觉吧？ 啊， 下午的时候才出来觅食活动之类的。 哎，收收心了啊，明天上班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将这种复古的这种回忆或者怀旧这种气质延续下去啊。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披荆斩棘的哥哥们呀。 哎，对了啊，今天会有我们在音乐当中会偶遇好多好多回忆杀当中的那些哥哥们、姐姐们。 同样，这也是一个回忆杀，王菲， 来自他的《梦中人》。 Oh,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 本周综艺导览， 披荆斩棘的哥哥本周火爆上线，第一期赵文卓、刘端端、张云龙、言承旭、李云迪共同演唱《流星雨》。陈小春、谢天华、林晓峰共同演唱《友情岁月》。Ricky、陈露、张琪、黄贯中共同演唱《不再犹豫》。 王牌家，周末看我的。 哎呀，刚刚一听到这个言承旭在里面喊着那个和我们一起唱，然后昨天我就想起来艾珂在办公室里面，真的啊，我跟你说气氛组上线好嘞。哎呀，艾珂这边唱得特嗨， 就是有呼应感， 对， 是吧，是就和他们有交流， 就观众席真的应该给你留一个位置，领掌领唱都应该你来。 对，我绝对不会就是问他们要钱的。 哎呦， 我是免费，我要么我自费去，怎么样、 啊、对对对， 总之就是刚才这一溜过来看了一下，就很多我们关于青春岁月的一些记忆，比如说《流星花园》 嗯， 就是当年确实席卷了我们整个青春啊。 对呀、啊，我记得言承旭在唱之前的时候，还是那个大 S 还发了一段这个视频是吧？支持他了一下。 对，对 啊、 是开篇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嗯， 暴龙你好，我是你的山菜。 哎呦，一下子拉回到那个电视剧里面了。 我是你的酸菜。 嘿呢，那东北味就出来了啊。就是因为你看最近包括老白啊，包括咱们同事大佐也都是在互相在聊，就是热播的这部综艺啊，披荆斩棘的哥哥 确实 太火了， 他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多了、因为他第一期的这个公演舞台呢，是所有的这些哥哥可能是和自己比较熟悉的这些小伙伴组成的一个派对。 嗯， 然后呢比如说说唱的是有说唱组、 嗯、 然后玩摇滚的是摇滚组是吧， 对， 摇滚组当中你就能看到当年我们非常崇拜的包括学吉他开始的启蒙老师 哎， 一样， 没错没错，不一样啊。 黄贯中， 黄贯中啊，在里面也是以这个相当于大哥哥的身份出道了啊，就是跟大家一块儿来玩这些音乐的方式。 对、 然后其实这次你看好多包括你刚才说到了这个友情岁月，想起来的时候大部分人我估计那个青春一下子就是所有的画面所有的影视方面的记忆全部都回来了。 对，所以这次你在舞台上能看到陈小春、谢天华和林晓峰三个人合体的时候、 嗯、 就会把我们一下拉回到古惑仔那个画面当中。 对， 就当年那种黄金兄弟的燃情岁月 啊。那会儿你在干嘛呢？看这电影 也在看啊。就看到第二集，我应该印象当中是第二部的时候、 嗯、 然后小杰巴 死了。 嗯， 我真的嚎啕大哭。 是吗？ 后来又选择弃剧了。 哎嘿，还好没有拍成连续剧啊。然后我们编辑还特别贴心的说，艾科啊，请此时在节目当中释放你内心澎湃的感情，来吧，澎湃一下。 已经昨天晚上澎湃过了 啊， 就是在那个办公室被思萌偷录了一段。 嗯， 如果想听的话呢，我们稍后可以再澎湃一番。 对，澎湃一下啊。 行， 就是、每个人可能看到之后的对于不同的歌手或者不同的这个名字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你包括其实咱俩刚刚上直播之前，你还给我安利了另外一个人，李承铉、嗯，你会觉得会让你感觉到哎，好像有点亮眼。 因为从来没有看过他的表演、 嗯、 也没有看过他的舞台，然后昨天他一开嗓的那一瞬间让我觉得嗯高级就对了，然后就觉得他这首歌唱的怎么那么好听呢， 这歌叫什么来着， 天上飞， 天上飞， 要不搜来听一听、 啊、 结果我就搜了一下、 啊、原唱 叫做二狗子， 嘿， 这是一个歌手名吗， 这是哪个村的啊， 过于随意了吧， 然后原唱的感觉怎么样， 就是原唱的声音是在这儿，举着什么酒杯摇晃，就是这个， 还有点那种公鸭嗓的感觉， 是 吧？是 有点高， 哎、有点高的。 但是李承铉呈现的部分就是摇着酒杯 ，naughty， 哎，重低音， 哦， 很高级。 所以我们就今天这么说话， 可以啊，我可以，你可以吗？ 有点累。 反正大家这两天看了《披荆斩棘的哥哥》，有什么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啊。 嗯、 你最近 pick 谁？一共是原本是33位嘛，当然现在是32位哥哥了啊。 嗯、 然后呢，包括一个相关数据显示呢，就是首日播出的这个播放量破亿，也是比起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呢超出了5%，就是能明显能感觉到，可能真的，不管从舞美，还是从选曲以及妆容方面，哥哥们也不输姐姐啊！ 我认真说，为什么《披荆斩棘的哥哥》这么好看、 嗯？ 就是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是有一段关于我们的青春岁月， 对， 都是有作品能够拎出来的。比如说这首，你会唱吗？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渡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会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心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化身漂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 唱的是广东话吗？ 不是，我塑料广东话就交给你们了。 天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渡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都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化身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 好多人都说这次其实有点遗憾啊，因为这个古惑仔这边呢，唯独缺少了郑伊健。 真的、 哦。哎，其实他应该也来，年龄上，我觉得资历上上哥哥没问题啊。 对对对对、可能是他自己就是 有别的打算了啊。 就是不太愿意去上一些综艺节目了吧？可能或者说上这档综艺节目对于他们来说消耗也挺大的 啊。 毕竟每天要训练好多个小时 啊。陈小春这边就非常实在，说你为什么想来这个呀？我老婆给我报的， 就感觉家长给你报了名儿，去参加一个春游。 对，而且呢，你说到这个的，就是每个人在我记得刚进去的时候，要写出你打算每天训练多少小时。 对， 很考验啊，这个你写少了吧不合适，显得你不重视。 嗯， 写多了吧你完不成，这个更打脸， 就很打脸 啊。对，有的写12个小时，写14个小时的，我说这哥哥们真太拼了。 对，如果是你的话，选中你，你会写几个小时？ 我肯定跟陈小春一样，就能不能不内卷，4小时行了。真的， 他是有4个小时那么多吗？我记得好像是0.5个小时 啊，是吗？ 好像更少。 哎，记错了啊。 就是这个综艺节目呢，会让我们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去认知了一下他们。 对， 关于以前我们在影片当中看到他们，可能认知不是那么全面。 嗯， 那这次你可能看到一个更加全面的，比如说陈小春啊， 嗯， 他是那种记名字就很困难的困难户。 对，有点那意思 啊， 包括还有这种社交恐惧症的 马什么梅 啊，对， 什么都没。 嘿啊。啊，邱晓峰也还说的，说你看言承旭的微博是把我拉到这档节目里来了，然后呢，说果断的看到之后，里面还有张智霖呐、林志炫啊，所以就是看到这些熟的名字就果断看下去。 对他，林志炫包括张智霖他们这一组，还有梁汉文，他们三个人组成一趴的、 哇， 压轴演唱， 演的对，没错。 对， 今天看哥哥演唱会，每周一个，其实也挺爽的。 就是林志炫，就让我觉得好像对于这种殿堂级的歌唱家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就他们会对自己的声音有个清晰的认知。 对， 比如说咱们上节目之前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就是嗓子疲劳的话，就不太建议说你再去过多的说话了，然后一定要去吃一些比如龙角散啊，润润嗓， 没错， 或者喝点水小抿一口，然后再去说话什么的。他也是，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怪癖，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嗓子完全清醒。 哦， 所以他每天就是唱歌最佳的时间是精确到8点到10点。 哦，这么精确啊。 对，所以在录制节目的时候他要提前起来。 明白了，让提前嗓子先醒过来， 唤醒他。 哦，我是看到他另外一个点，就是跟别人打招呼握手的时候，哎呀，手里边的保温杯是真不离手啊。 哦， 那是，所以可能人家可能就是一直在保持这种嗓子的湿润的感觉。 对， 就是专业的歌手可能就注重这一点了。 对对对，比如说像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口水音，大家都觉得口水音是什么 啊？ 听不太懂是吧？ 对， 就那种， 哎，好，行了行了，哎， 就这种。就是这种感觉其实不专业。 嗯， 那对于他们来说就保护嗓子就是体现他们专业的一种态度。 我知道一个方法，就是可以在这个嘴里面含一口温水，稍微含一会儿再给它咽下去，之后会让你的喉咙感觉更清亮一点点。 对，还可以吃一口苹果。 啊，是吗？ 对，吃苹果就是特别有效的防止口水音。 哦，咱回去买点水果啊。 我们俩在这儿怎么了？我们俩在这儿探讨业务呢。 不啊，说回来啊，就是包括还有你看利落心田也说到了，像这个哥哥们当中两位跨界的啊，就是刘佳和李响，之前参加过湖南卫视的舞蹈风暴，所以呢就是可能靠这次能歌善舞的，能唱能跳的，能写的，包括 rap 的。但是我说实话，我跟艾科一致觉得在这一期里面明显感觉到说唱组有点略有点这个拉垮啊，有点没跟上， 就那个 freestyle 的 free 的部分就过于 free 了，完全没有 style 啊，飞了啊，有点飞上天了。哎，也说不好吧，期待下一次的感觉了。 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回忆杀的派对。然后刚才已经听了郑伊健当时给我们带来的友情岁月，那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再转向当年，也是席卷了很多少女心目当中那部青春偶像剧，叫《流星花园》。 嗯， 这首歌是他其中的结尾曲《你要的爱》，但是今天我们听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就唱的那种感觉呢，是好像这事发生在别人家身上，跟我没关系。小麦。

知道这首歌曲是来自谁啊？推荐你把它写在你的这个收藏歌单当中，这是属于我们娱乐最安排周末的一支乐队啊。 为什么是周末的一支乐队？只有周末能播放吗？ 也没有啊，就周末爱放啊。 啊、哦，大粉乐队另一个自己， 另一个自己， 出自他们当年那张同名专辑。 对， 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也是让很多人就一发声认识了他们。 嗯嗯，但是也期待吧，他能够其实还能不能再出一些能够还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的？其实从这张专辑之后，很少能听到了，因为而且出的很慢嘛，他的一些歌。 有、嗯、可能你听他后期的这些作品，有的朋友可能会听不太进去，比如说小猛他们自己也会唱， 嗯， 然后不仅是菲菲。这个女主唱她会唱， 嗯， 小猛也自编，然后编曲， 嗯， 作词，然后自唱了一版， 相当于 代机主角。 哦、嗯，就是团队成员也都是轮着来，然后呢，大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融在歌曲当中的。 对了， 大粉乐队另一个自己，就是会觉得在周末临近尾声的时候，你怀旧一下，也会遇到另外一个可能不太一样的自己了。 如果说另外一个自己， 嗯， 性格是什么样呢？ 这不是平行时空当中的吗？ 那你觉得你另外一个自己性格应该什么样？ 应该一样帅气吧？啊， 那就没有反打的效果了 啊！对啊， 就另外一个自己，如果是平行时空当中的我的话，应该是那种很优雅、很文静。 哎，你别说，还真是这样。现实当中，你跟这些是真不沾边儿啊！ 对啊，就我把所有的狂热都送给了你们。 OK 啊，今天呢，包括好多朋友呢，也要守候啊。我们只答应各位的，在今天有艾科的弹唱，没问题。今天有新歌评测，没问题。 调台调台，现在抓紧。 啊，赶紧调到974啊！北京音乐广播的娱乐最王牌，我们在这时刻呢，也是跟各位再来回顾一下本周娱乐最王牌都评测了哪些新歌。然后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在两种方式974最王牌的公众平台上以及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关于这些新歌你听到的一些感受。 The Weeknd 新专辑首支先行曲 Take My Breath 正式上线，新单呢也是将复古合成器的浪潮进行到底，那种迷幻的电子包括复古的声响，这种 disco 的节奏上传成功，希望在这个周末的尾巴给你找一个嗨的理由。 来自张杰新专辑《你值得更好的》同名主打歌啊，这是上线的第一首歌曲啊，也是一刀见血的喊话恋人分手时最自以为温柔的残忍托词，你值得更好的。当然这句话呢，相信可能失恋的朋友呢也都或多或少的听过，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拥有更好的爱情以及更好的自己。 更值得，奈何他倒也是智者，真的你值得更快乐。 吴莫愁新专辑盛开的同名主打歌盛开，在接受阳光滋养之后的勇敢破土，2021吴莫愁全新专辑盛开，他选择回到最初，作为专辑同名主打歌，也担当了极具呼吸感的开篇，一开口就知道哦，是他回来了。 郑秀文全新 EP Listen to Me 当中，我们本周测评单曲是赢啊！如果你看过封面，你会觉得哎，好郑秀文啊，很有那种港的味道啊，香港的味道。然后呢，没有光和粉红，只剩下了一种赢，那种尽力闪出耀眼光芒的感觉。不得不说，当年这些经典的艺人真的是经得起推敲的。 若令你感动，谁管用余下一口气念过？若遇到再难危险，愿留下再作为错过。常人假使难成功，化成神话。剩低我，如谁死都不枉谁荒废的刹那， 久违的恋爱。 蔡健雅的全新专辑叫做 Depart， 我们今天特别选择了这首让浪漫做主，也是作为专辑为数不多的情歌，它担负了对于爱情的状况，又不让情歌落于陈旧的公式，谁又不希望任性的爱一场呢？ 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再相处，如果接近下一步，享受此刻的盲目，任性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本周我们测评这些新歌了啊 ，Take My Breath， 然后你值得更好的，包括盛开，然后赢，还有浪漫做主，就是每一首歌曲可能展现的风格不太一样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喜欢的什么，或者你不喜欢的，哎，我们就争取让今年年底之前的不要让它出现了。 对，这周确实很不一样，有很多大牌歌手集中发专辑，有的返璞归真了，有的重新出发，有的说用音乐去表达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式吧。所以这些专辑当中，我最 pick 的还是那个蔡健雅的那张 Depart， 对吧？啊，我很喜欢的是 Weekend 盆栽哥的这首歌曲 Take My Breath， 然后呢，我不太能够接受的吧，或者我觉得可能需要再多听一点的，是吴莫愁的盛开这首歌 啊， 我觉得跟他的人设跟他的性格不太符合， 是， 对， 所以就是我们在说自己的感受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收听到更多的声音，就是你们把你自己的喜好都发给我们。 夏天到底是什么？诗人说夏天是热烈，画家说夏天是多彩，农民说夏天是劳作，科学家说夏天是多变，作曲家说夏天是华彩，我说夏天是知己，因为它从不缺席你的身边。真说你的夏天，你的娱乐自动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壮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我们在今天继续来跟各位推荐好歌啊。 我推荐一首歌曲，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山西瑞秋，他应该能是在这个秋天正式出现的人物。 没事，我们已经立秋过了啊，正好。 对对对，所以这首歌呢，也是出自我个人非常喜欢他的专辑最喜欢的一张之一了。就是叫做 Happenstance， 原本听起来是那首，就是形容一个人失去了另外一半，然后那种痛彻心扉的失恋的感觉。但其实整个歌曲的编曲的感觉，你并不觉得很悲伤。而且那年好像是2019年的时候，山西瑞秋来北京开了一次现场。然后有去过现场说，看过他的这首歌曲的表演，觉得特嗨。 分手快乐是吗？你更 快乐，一点都不悲伤了，因为他会全场一起打拍子。 明白。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去看过他的现场，我们不妨在车厢里面一起跟着嗨起来一番。 Warm Me Down 来自山西瑞秋。 Gone, she's gone. How do you feel about it? That's what I thought. You're real torn up about it. And I wish you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without. You won't lay down. Oh, I will be 听出来了，这个不是说有分手的感觉，感觉期待很久的狂欢，哎呀，终于分了， 这每个人的态度 终于能玩了， 不一样嘛，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我们音乐电台 DJ 来说，去看一些音乐现场是特别的重要的，因为他每一个歌手他现场的改编啊，包括以前的老歌的重制啊，都会出呈现的版本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比如说上次咱俩去那亚大鹅的现场，让我非常的意外，他们竟然曾经有一首歌叫马 Horse， 然后那首歌曲其实在他们专辑里面我是绝对不会拿来单曲循环听的。 对， 但是听完他们的现场之后，我会有种被救赎的感觉。 而且他们的改编其实跟现场的那个后面的背景板的配合是非常恰的。 对对对，你就看人家做什么的设计师啊。 对啊，所以不太一样啊。就是而且我觉得不光是音乐 DJ 嘛，就大家如果喜欢的音乐人呢，有机会的话看看他们的演出，其实你会在现场能感觉到他在音乐之外很真实的那种样子。 对对对， 会聊天，他会给你插科打诨，甚至会开玩笑讲段子，你会发现哎，他好像不是说就是只是治愈系，或者只能唱慢情歌那种。 对对对， 你比如山形瑞秋，就是他一反我一贯对他的印象，最开始唱 Dude 对吧，唱合唱的那个时候，很适合夜晚来听。 对，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他的歌听起来是不是过于的悲伤，但其实并不是。他我觉得是很多歌手的集合体，就是融合了摇滚，然后又有抒情，又有爵士， 哎， 总之是优秀，喜欢。 觉得郭顶是不是考虑再给这个山形瑞秋合作一首啊？来一个再动感一点的，是吧？把那个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的感觉拿出来吧。好吧，我们接下来听歌。这个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聊一聊关于综艺节目，你都关注了哪些？这两天怎么过的？随时聊聊天吧，咱们闲聊一下，放松一下心情，也收收心，准备明天的节目。今天这首歌曲，希望你会喜欢，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我给你的爱，写在心愿前，深埋在你。 还在西元前，不知道听到这首歌能够把多少喜欢周杰伦的朋友给重新唤醒啊！在北京的各处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打个卡报个到，974最王牌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来登录找到娱乐最王牌。因为最近我们听听 FM 其实上线的是 5.0 的全新版本嘛， 对的， 所以我们邀请大家就是随时动动手指可以下载一下最新版本或者直接更新。不光是有这个个性化的这个推荐定制，也能够收藏你最爱的这个娱乐最王牌嘛。 是的， 收藏起来之后呢，可以随时预约收听，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有更多的万元大奖等待大家来抽奖。 刚才听到爱在西元前的时候，雷罗今天就说了，想到第一期的一颗老灵魂的推送了。我们这一周好像都没有放这个老歌了， 今儿晚更一个， 行， 对吧？我们就是这么的这个老灵魂，随时上线啊， 就这么的敬业， 随时营业啊。说回来，我就这两天我其实跟大家推荐分享一下两个我看的综艺节目。 你说， 就是除了《披荆斩棘的哥哥》之外，你看你前两天问我一个问题，你说为什么我歌单里面突然有了一首盖的《沧海一声笑》， 对 对吧？然后呢，其实是我最近在关注《少年说唱企划》爱奇艺的那档说唱节目。然后我特别想说的是，就是各位哥哥弟弟们，能不能说唱的词儿就别老是围绕着情情爱爱的，动不动就是微信不回，什么你的22秒语音我听了很多遍，就是你懂吗？那个意思，可以写点大一点的东西。 所以你是拔草了一档综艺节目是吧？ 对啊，但是呢，我还在观望。还在观望，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我特别关注的在 LA 那边长大的一个男孩，然后呢他是之前在抖音上面就比较红的一个，叫做 Michelin， 就是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接下来表现，他的说唱其实真的挺棒的， 对， 他特别能够拿捏每一位就是知名的国际上的说唱歌手那种调调，然后那种特点，然后给你模仿，你会觉得他长了一副理工男的样子，但说唱起来你又会觉得哇，就是那个 bling bling 的感觉在里面， 完全有另外一个自己了。 期待 Michelin 在可能这档节目里面的一个发挥吧。 是，还有另外一档综艺节目，就是我前两天看来着，然后只看了就是前半期。 什么呀？ 然后我确实觉得挺赶的，就芒果台做的，叫《再见吧，爱人》。 哦。 他是讲的是一个和自己另外一半说再见的一个综艺真人秀，就邀请了几对这个。可能算是业界还相对有点小有名气的一些素人兼艺人的这个身份，这么几对嘉宾，差不多有3到4对吧，然后去说你们就是在离婚的这个坎节上， 坎节上 啊，对，能不能再三思而后行？ 哦， 然后有的呢是处在这个冷静期，处在冷静期，他们就彼此还是在试探对方的底线，你对我还有没有一丝的感情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让人看的还挺匪夷所思的，而且我觉得很大胆， 对啊， 就怎么能把自己的家事就堂而皇之的让所有人都看到呢？ 就是可能如果现场调度不太顺利的话，会不会有比如说很尴尬的情况啊，对吧？两个人可能交流不下去的情况， 经常， 对吧？ 你会经常看到就是两个人就是面无表情，也不想搭理对方，就这种。 我记得之前好像前两年在国外也有一档类似的综艺节目，也是那种就是你说的可能感情走入到了一个两个人没办法解决的阶段了，然后呢由综艺节目请回来，可能两个人共吃一顿饭呢，再谈谈当年的往昔，看有没有可能，当然有的是真的没有办法再走到一起的，你也会看到很唏嘘很感慨， 真的就是倪萍姐姐这次担任的是主持人的身份吧， 外加调解员吗？ 也并没有，我感觉好像就是在她的劝说当中他们俩赶紧分了得了，是那种感觉，说就跟女孩说，我就没想明白你怎么能看上他呢， 哎呦，这也太真实了吧。 不是，这种真实感有的时候反而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刺破感是需要的，因为他刺破了之后他反而会觉得好像卸下了一些包袱，你看别人都这么看，那你是不是应该反观一下自己呢？ 哦，再见吧爱人，在芒果台上的啊，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说最近这个话题就提有点早了，七夕刚过不到24小时呢啊， 怎么回事，太着急了是不是？还是听歌吧。 每个人感情状态都是值得被尊重和关注的嘛。 是的，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怎么推荐？ 我来分享一首歌吧。既然我们说了一些比较难过的事情，那我们就听一首比较甜蜜的歌中和一下它，行不行？第十首 Blur， 本来是想在昨天七夕的时候和大家来分享的一首情歌，Sweet Song。 What am I to 台，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管路管路空调管路，清洗清洗杀菌清洗，途虎养车就在等你。 途虎养车空调管路杀菌只要19.9，上途虎养车 APP 就好，养车就是途虎。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最王牌周末版假日虚度指南，演出探店吃吃喝喝，好剧推荐，和你分享的同时也期待你的种草和拔草清单，我们只要真实感受。假日虚度指南，不准不开心， 不准不开心。特别是稍后我们接下来这个神秘的环节啊，一定要听到最后啊，各位。 神秘的环节一点不神秘好吗？ 一定要听到最后，必须给我开心啊。 对，我们有一个板块叫 Goodbye Work， 就是每天要分享一首歌曲告别一整天的工作。 对， 所以呢我们在周六周天也设置了另外一个板块叫 Goodbye the Song。 目的呢是让大家通过我的弹唱方式彻底告别这首歌， 而且是十分用心且卖力的表演 啊。对， 请各位来告别一首歌曲啊。 有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用力过猛了，这女主持大可不必这么卖力了。要不我们就不谈了，怎么样？ 想得美啊。 好，那这样吧，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我调一下琴弦。等一下我要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汪峰老师的一首歌， 摇滚这个半壁江山啊。我们期待一下艾珂稍后的弹唱。接下来这首歌呢由我来送给各位吧。这首歌曲我觉得特别好， Skyden 带来的 On My Mind。 如果说昨天你度过了七夕节，但是又在今天呢不时的想念对方，觉得其实节日没过够的话，那么这首歌送给你，因为在你的很多时候它永远都是 On My Mind On Your Mind，一直在你的记忆当中，不管你是在疲惫还是在忙碌的时刻，一直在陪着你。 等会儿见。 On those lazy days, are you satisfied? Or do you just hang your head and cry? Oh my, here we go again.This way, I don't know why. Oh my. She's always on my mind, and it follows me wherever I go. She's always on my mind, and it shows. She's always on my mind, and it follows me wherever I go. She's always ever end. I can wait or I can just pretend. I try to pass the time or just get in line. What's the point without you by my side? Oh my. Days, are you satisfied, or do you just hang your head and cry? Oh my. 我这叫用五音不全的弹唱方式让大家彻底告别一首歌。 Goodbye the song。 爱情可以说是世间美好的事物之一，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个叫做安全感的小调皮出来捣捣乱。所以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想一想你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可以缝合心情。希望当我想你的时候，恰巧你也在想着我。 那一天我们不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竟大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 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一切说再见。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在回望来路的时候，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我们互相拥抱挥手道别，转过身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心碎。当我想你的时候，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秋天快乐。 让我们感谢最王牌 band龙棒请来的歌手，隆重请来的歌手。 龙棒，你论这个棒子请我来是吧？ 隆重请来的歌手啊，艾科。哎， 好的好的， 这个掌声， 谢谢 啊， 谢谢各位希拉的掌声。 对，这个音效给的非常及时啊。 好嘞好嘞， 听完你唱之后，再听我那个片花，哎，我觉得 还是片花好听。还、哎哎哎、 没有没有，没这么说啊。 损友之间就应该这么存在。 嗯， 就是人家的翻唱可能是尽显高级，可能但是我的翻唱呢，我找到一个中和的效果。 嗯， 就是可以，你唱的不行，拿话来凑啊。 对啊， 对吧？ 所以前面说的话很重要，对吧？ 对对对对，嗯，就是我这一番包装，你们还能买账吗？ 买。而且咱们一定要把方向把准了啊！咱们不是说翻唱要翻唱多好听啊，咱们是凭借五音不全的实力来毁掉一首歌的啊！ 对对 对, 对， 各位有没有 goodbye 啊？ 有没有 goodbye？ 能不能 say hello 再回来啊？对， 好嘞好嘞。所以就汪峰老师要是没有上那个头条的话，可能是因为我的这首歌上了我们娱乐双排的头条。 哎啊，哎，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为什么就是突然很想翻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当我想你的时候。 就是听原版的时候觉得还挺 治愈的。 哪有， 嗯， 就听原版的时候觉得这个男孩，就是当然是汪峰老师不能叫男孩，这个男人真的是太硬汉了， 太硬汉了，因为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嘛。 对，然后就觉得这种硬汉的形象好像其实是不是可以把它稍微柔和一些呢， 嗯， 然后用一种再慢一点的方式去娓娓道来一下， 嗯， 试着弹，然后发现今天还行， 还行，真的还行，而且我听出了一种触电的感觉啊， 触电，你踩着电门了是吧？ 对，时不时的感觉你这个脚趾头可能碰上了啊，然后呢错拍了，好吧， 好， 那个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告诉我们啊，一定是要让艾科知道，不然的话他下周很可能又就请假又飞了啊。 哪有，我是靠这个请假就不唱了是吧？ 来听一首歌吧， 同样是翻唱啊，这首是来自王若琳的翻唱专辑《奈何》当中同名曲，因为这首歌原版呢是1976年刘文正演唱的， 好早了 啊，但是。邓丽君当时是1980年出版，因为穿唱的次数太多了，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哦，这个原版应该是邓丽君。然后我们再听一下这种高级氛围的翻唱，就不太一样， 哎， 奈何。 有缘相聚，又何必常相起？到午夜时分离，又何必常相遇？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你心里没有我，又何必在一起？ 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On my neck, dollars begets, hop off a jet, barely get rest, cash through the mud and I get a check, you selling run on my pants and my chest, Chanel address, clean up a mess, I eat a flesh, you know the rest, count up a hun, cop a Rolex, shine like the sun, you truly blessed, lose on pretend, in a good boy like I who with these jets, this is on me, got my Gucci shirt wet, put an M in my bag, gon' get used to the rest, I'm with this school where they teach you finesse, 500 shoes for the drip I invest, I'm the boss man, I keep cash at the desk, go to cool fast when it end with an S. Now that I'm home, back off the road, we shut it down, where they sold, checks on the streets, they number four, Saint Laurent feet, put it on toes, take it with me, double your dose, covered with angels that's watching my soul, check out a bit, it's bigger window, said I beat it in 10 but I got the info, I feel like I'm chosen, I'm covered in gold, gold. Mm-hmm. I left a wide open, it was off control, control.Nothing but fine, man. She hopped it and drove, drove, drove. On my neck, dollars begets, hop off a jet, barely get rest, cash through the mud and I get a check, you selling run on my pants and my chest, Chanel address, clean up a mess, I eat a flesh, you know the rest, count up a hun, cop a Rolex, shine like the sun, you truly blessed, you tell me text, Indy good boy like I Uber the Jets, VS is on me, got my Louis shirt wet, it's an M in my bag and get used to these racks, I'm with this school where they teach you finesse, 500 shoes for the drip I invest, I'm the boss man, I keep cash at the desk, go to cool fast when it end with an S. The flame on the island, me and Cash gonna hop on a Learjet. Got potters every color, and I got CCs you ain't seen yet. Said I kicked the cup, but now I'm asking where the codeine at. 30 points and up, Eliante dripping my whole team wet. Travis Scott 带来的这首歌曲啊 Resummit 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喜欢。然后呢，在此刻我们其实刚刚推荐了一些综艺之后呢，不妨来聊一聊啊，就是可能七夕刚说到了，不光是吃饭嘛，不光是聚会、约会也好，可能你要策划一些精心的活动。我觉得看电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是，但是今年的这个七夕档的院线好像有点寂寞。 嗯， 我关注到两部影片，一个是由马丽和文章主演的喜剧电影叫《测谎人》， 嗯， 上映了3天的时间，票房只有2000多万，而目前为止豆瓣评分更是只有2.7分。 怎么现在这个连这边的这个刷分的成本也控制这么小吗？ 就是豆瓣好像刷分的这个情况没有那么明显。 明白了，对、啊。 我想说，除了影片的本身之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原因？ 嗯， 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也可能是 就是大家不想说进入到电影院那么聚集， 所以排片量也受到限制啊。有些影片也是因为最近的特殊时期，可能也延期上映了。 嗯， 然后呢，70%的观众呢给这个。片子测谎人啊打出了1星的评价，说实在是把这个喜剧片拍成了灾难片了。 对，在评论区当中你可以看到有网友这样的评价，挺损的啊。 嗯， 30块钱买杯奶茶不香吗？ 啊， 堪称这部电影是逐梦演艺圈2021啊。 嘿啊，关键是你想想这几年好像马丽演过的一些电影都不太好，比如说阳光劫匪、 嗯、 啊，这个发财日记，温暖的抱抱、嗯、一个是3.8分，5.9分，5.4分，就没有上6分的。 对、嗯、观众缘也是肉眼可见的慢慢被消耗中。 嗯， 话说温暖的抱抱，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下， 嗯， 就真的不好看。 真的不好看。你觉得最大槽点是什么？ 我是去，我先说看一下，看这部电影的动力吧。 嗯， 是因为我之前的钢琴老师， 嗯， 我之前的钢琴老师呢是长远的老师。 哦， 就他在其中的有一段就是自己弹唱弹奏的部分， 嗯， 是我那个老师给他限六的，就是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吧， 嗯， 去培训的。 明白。 然后呢，我就想说奔着这个去看一下，就不管怎么样去买人家一张票，是不是也辛辛苦苦学那么长时间， 嗯， 就是努力是我们能看在眼里的， 嗯， 但是确实好像剧情很拖沓 啊，所以弹得 好，很拉垮。 弹得好吗？ 我也忘了。 看来也靠天赋吃饭啊，这事儿啊， 就是忘了他到底弹得如何了。 对，反正大家看了像《阳光劫匪》《发财日记》这种温暖的抱抱，看过的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感受啊。 嗯。 还有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个这个剧情片啊，这万茜和李庚希，包括黄觉主演的《兔子暴力》。 对。 豆瓣评分呢，终于是上了六分了啊，6.3分。讲述的是家庭矛盾的文艺片， 对，又有这个犯罪题材，提升了一些它的商业性吧。 嗯， 所以这次关注万茜和李庚希的演技都是可圈可点的，而且这部电影呢还是导演申瑜的处女作，就是瑕不掩瑜的一部作品吧。 嗯， 不过呢，由于这题材比较小众，所以现在的票房不够抢眼。那喜欢文艺片的朋友可以把这部电影拿来看一看。 或者说也可以跟这个前段时间刚上映的《热带往事》来共同食用吧。 嗯， 文艺片很考验演员，很考验这个拍摄的手法和角度。 嗯， 它的抽帧、它的色调的调配可能更，我觉得比剧情要更重要一点吧。 对，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接受文艺片还是需要一个心理的过程的。 嗯， 毕竟生活每天都这么忙碌，是吧？我们爆米花不香吗？ 不甜吗？是吧？ 是。 来听听这首歌 ，Eason 陈奕迅的《四季圈》。 谁在回忆里挣扎，春天来了，谁的希望发了芽，夏天来了，贪玩的孩子忘了回家，秋天来了，我们的田野沸腾呀，我们唱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是 Burning Band 带来的 Don't You 啊，你刚刚听那声音，你觉得像谁来着？ 岑宁儿， 岑宁儿是吧？啊，有点像那意思。 然后呢这也是跟他的那张专辑 Julie 是收录在一张专辑当中的、嗯、就你会觉得我跟你一样，这首歌是我昨天本来七夕节特别直播当中应该要放的，时间不够了， 嗯， 然后呢挪到今天放。我觉得可能从女生角度讲去唱它里面歌词，就是你难道不想就是好好的爱我一次吗？难道不想好好的吻我一次吗、嗯、我会觉得一方面会觉得这个女孩很大胆，然后呢很敢说，但另外又会觉得她唱的有点伤感在里面。 所以这首歌如果要是在昨天的爱情大楼里面，应该放在已错过那个 对 楼层里面、 啊、或者是磨合期啊，反正大家可能爬爬楼啊，对，就这样那首歌推荐给各位吧、嗯、然后其实我同意你刚刚说的，就是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很少会有时间说专门去投入的听一首歌， 嗯， 或者去看一部剧， 嗯， 看一个综艺、 嗯、 通常就是就像你比如说有人打个车举着手机就看了， 对对 对, 对， 好多时候就是可能做个饭打扫卫生就把这综艺给看了， 是 啊，但是 就是利用碎片的时间嘛， 对、嗯、啊，但是这种慢节奏的综艺呢，我今天也推荐给各位一个啊，是在上上周啊在优酷上面上线的，每周三更一期， 嗯， 叫念念青春，而且它的主讲人或者说主持人吧，串联人是张艾嘉， 嗯， 请到很多人，比如说像丁真、 哦、 啊李雪琴、谭维维、五条人，还有王王庆啊，包括这个周华健、周深等等，都来去聊一聊他们的一些青春故事。嗯、 是，就是有没有就是同类型的同打的这个综艺片？ 前两年有一个《奇遇人生》， 哦， 有点类似，但那个是偏旅行了， 阿雅的那种。 对，阿雅的这个就是可能偏就生活一点，就大家比如说走在这个可能台湾地区或者是其他城市的一些大街小巷， 嗯， 走走路聊聊天。你比如说周华健那期我很有感触，他们去找了，一块去找了当年周华健来到台北地区那边入住的第一家旅馆的场所， 哦， 后来改成了一个小公园了。 哎，我觉得这感觉就特别的张艾嘉， 是吧？ 因为巨文艺，你知道吗？所以我比较期待的还是李唐丁真的那一期， 嗯， 因为就是从认识他的时候，可能是从通过微博、 嗯， 然后通过某一类的宣传，然后地区的宣传， 嗯， 然后后来呢，他直到出了自己的 EP。觉得说哎，这个男孩真的好会唱歌啊， 是吧？ 嗯， 光我知道郭 PD 也是对这个丁真是非常喜欢啊， 就是重新刷了一下我们的三观， 对对对啊，不一样，可能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啊。我看那期周华健呢，他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是他后来会拉到一个所谓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播放厅， 嗯， 然后呢会聊一个就是可能问一个问题，他问到周华健是你还记得你写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嗯， 眼眶之中，他说 OK， 那你能不能把这首歌给我们就是咱不唱啊，就是简单的念一遍， 嗯， 他就自己在念的同时呢，突然哎听到了好像音响之外还有别的声音， 嗯， 他再一听他一直听不出来这是谁，直到这个人走出来他才发现是他儿子， 哦， 然后就当时我看到那个镜头给到周华健特写，就是可能已经有那么沧桑的一个男人，他的眼神当中有好多好多的惊喜在里面，然后又有一种不可思议，会觉得啊我儿子有这么大了吗，就是他的声音已经从男孩变成男人了，就已经进化到我可能从话筒当中辨别不出来了， 那是陪伴的时间过于少吧， 有可能，但是会有这种就是陌生的这种亲近感在里面、 嗯、 所以当时那一幕我觉得很打动，然后呢儿子跟他也是插科打诨，还开他玩笑呢， 嗯， 就感觉父子关系也特别特别融洽， 对，所以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定要强调这种丧偶式的陪伴、嗯、就是不提倡啊， 没有那么夸张啊，对，就可能每个人的这种跟工作事业和家庭的平衡关系是不一样的嘛， 好， 对，来听这首歌吧，我就推荐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样的一部综艺慢节奏的念念青春， 嗯， 张艾嘉会带着我们邂逅不同的歌手，不同的领域，每一位人背后的青春故事。 灯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 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周末都快结束了，这个虽然没机会去 KTV， 但是可以在车厢里面开开嗓，跟这首歌来唱一唱啊。 对，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呢？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歌，而且在周末我们要抓紧一下周末的尾巴，然后放肆的可以在家里面看一部电影啊，或者说听一个比较嗨的音乐啊，所以我们有一个推荐啊，是来自《爆裂鼓手》当中的一个片段，然后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就是现在听感。是不是适合 你就先跟我们简单描述一下嘛，然后让我们来做选择题好不好？ 它是一段鼓，就是纯爵士鼓，然后但是它又不像 Whiplash 那么爆裂，然后大家先可以感受一下，如果说要是不太能接受，因为它全程没有一句歌词嘛，只有就是打鼓的这个氛围，那我个人感觉就驾驶感非常好。 是吗？驾驶感非常好。 Over to 你那个眼睛啊。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爆裂鼓手的导演，因为他同时也是拉拉烂的导演，然后前段时间我又重温了一遍这两部影片，我不得不惊叹于就是他们在编曲也好，或者说在剧本的推敲还有演员的演技上面都非常的精湛。选择的尤其爆裂鼓手选择的场景非常的有限，就是教室，然后还有演出的舞台，然后和这个男生的对话，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又特别的密集，就是但是他会从一开篇就会提着你的心一直往下走。 电影结束了 啊，就是所以他当时影片的一个结尾的片段对吧？ 我忘了具体是出现在哪一幕了，但就是他整个节奏也都是鼓点比较快的， 嗯， 然后因为爵士鼓打的本来就比较快， 明白。 但是我个人的偏好呢，可能我会被这其中这个 double bass 所吸引，因为它是属于一段旋律当中的金鼓体现， 嗯， 噔噔噔噔噔噔。所以我为什么上一次去体验了一下那个大提琴呢？就喜欢那种低沉的声音。所以如果在周末闲来无事，可以搜索一下暴力鼓手，包括 La La Land， 再重温一下这些经典， 对对对，重温一下电影，其实也可以让我们对于这种可能另一种的音乐的感觉啊，包括里面男女主角对音乐的这种体会会更加的丰富一些，丰盈一些啊。 嗯， 然后呢前两天，包括不说前两天吧，前两周的时候， 嗯， 我跟艾科还去连番去体验了一个在北京的展，然后目前呢我看了一下具体的时间地点，在上海还是有的， 嗯， 所以如果在上海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7月24号到8月22号， 嗯， 还有大概7天的时间，可以关注的是 Ghana XR 影像展。 对，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吧。 嗯， 这个 XR 影像展呢，大概就是分为几个竞赛单元的电影。 嗯， 然后这个电影呢，不是说我们常规意义上的2个小时以上的影片，而是就10到15分钟，最长的也就是30分钟的这个短片形式。 没错，对。 但是它用这个 XR 的影像呈现，让你去体验，就是它会有一个交流互动感。 对， 就是当你戴上 XR 眼镜的那一刻。你可能会拿着其中的一个钥匙啊，去开开那扇门啊，会有一个操控感， 就是交互感嘛。 是是 是 跟这种 VR 设备是一样的， 嗯， 你不光是戴上去能看，然后呢你的两个手柄，然后有一些手势的操作， 嗯， 所以它里面呢就是可能位置有限，它不是说我们都买个小凳子是吧，都买个小马扎，然后都坐那看，它是每一个设备是需要排队的。 对， 然后呢每一部影片呢可能你需要大概等到之后呢每一个人一个位置去看完之后，当你想看下一部的时候需要再重新可能再回来排队。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当时的这个体验感，第一天体验感极差， 人太多了， 人特别多。那天下午又恰好赶上天气特别的热， 嗯， 我们俩去呢选择的第一部影片，就可能你能get到其中的嗨点，但是我完全没有。 嗯， 因为就剧透一下吧，有一个是 深海 的，然后那个男生在给我工作人员在给我戴上这个 XR 眼镜的那一瞬间， 嗯， 我看到了，就是我整个人就是仿佛已经在那个深海底下慢慢在下沉， 逐渐下沉的过程。 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周围的这个我视野当中能看到的颜色越来越深， 嗯， 所以我是有点孤独的， 嗯，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看了， 嗯， 所以我也就那部影片体验了2秒钟。 我是眼看着艾科这边就是调设备调半天，终于戴上了，哎呀好兴奋，然后呢过2分钟， 啊， 不行不行，给我换一个吧。给我换一个动画的那个简单一点的啊，可爱的。 结果我就被迫然后去看了另外一个很可爱的， 嗯， 是手工操作，就是用XR 体验方式， 手柄来给他做个折纸啊什么的，对吧？ 剪了一个小猫 啊， 缝了一个小猫出来， 嗯， 但是这个好像体验也没有那么的 好玩。 对，所以选电影很重要。 是，就是他，你戴了那个 XR 的眼镜的那一瞬间，就觉得自己的头好像有个千斤顶， 很沉。 对，他顶着你。 我戴的时候也有这感觉啊。然后呢，有几个是不推荐大家看的，比如说我们俩共同认为的《合奏》。然后呢还有一个是登上月球的一个纪录片，这两个是我看过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排队的。 对， 然后呢深海物语，如果说您没有这个深海恐惧症的话，那么又很喜欢比如说潜水啊这种感兴趣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人在深海的这种深处可能遇到的生物要超出我们人类的好多倍。 对， 那么那种反差感看你能不能接受，其实挺刺激的。 对 对, 对， 我在这体验的时候是一把冷汗啊，就接了一把。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是他们，我记得是这次影像展当中的交互奖的大奖得主，就是那个家中的刽子手。 对对对， 那个感觉还好一点， 那个好看。然后不管是说它的这个剧情设计啊，还有它的这个画面感呈现都还不错，然后体验感也很好。然后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就叫 Beat。 心跳，哎， 那个是我看了，思萌没看的。那个呢就很可爱，就整个画面呈现的是那种暖暖的，然后小可爱的氛围， 很治愈。 对，然后你会可以看到那种，虽然说他们的这个身体都是那种铁质的，小机器人什么的，但你也能从他们这个心跳的感应当中体会到他们一种异次元的爱情。 这种感很适合女生啊，或者是就是妈妈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的。反正上海这边呢还有7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北京这边龙福大厦应该是在上周五最后一天就结束了。然后呢大家有机会的话在上海那边可以去关注去体验一下，不妨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 而且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恰巧还看到坂本龙一的展，以为是在8月5号就已经结束了，好像现在还有现场售票， 还可以去 看一下哈。 对， 好了，最后来推荐一首歌吧，我来还是你来？ 你来，接下来这首歌曲 啊，《无声电影》这首歌是来自魏如萱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电影了嘛，我觉得其实，在生活当中，每个人我们的自己啊，都是男女主角。可能我们最怕的有的时候是即兴表演，因为下一个动作对方可能接不上。但是有一种无声电影，它可能会放大我们的肢体哦。 自知身而未解。 魏如萱的《无声电影》。 嗯， 最近的感觉新专辑当中质量也都很好啊，包括那 首 歌曲。 是他以前的专辑。 我知道，我知道，嗯、对，包括新专辑里面那个《你的菜》，然后我们俩都很喜欢。 啊、对对对对对，嗯、就是《无声电影》呢，这首歌曲是魏如萱让我觉得说，不像是真的我们想象当中那种无声电影的存在，就是你要有很夸张的肢体动作，有很夸张的面部表情。 嗯， 总之他就是很平虚直述的跟你说，哎，这部电影你可以去看一下。 对，好吧，我们也推荐了啊，反正就是有一些电影呢，有一些综艺。大家可以不妨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感受。 嗯， 两个小时快要结束了，在我们的周末的尾声跟各位说一声再见。我是思萌， 我是艾哥，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咱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一杯天上的水照着明月，人世间晃呀晃，爱恨不过是一瞬间，红尘里飘摇。取一杯天上的水照了明月，人世间望呀望，爱恨重复过千百遍，红尘里飘摇。朝阳醉，大风吹，烟在吹，吹走那山泪，那片痛，那片悲，让暴雨冲逝，放纵离去，当初的你，痛快是天注定。朝阳醉，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居然之家大型店私情狂欢季来了，浪漫七夕为爱放假，77.7元秒变777元，参加抽奖还有机会赢得49999元免单哦。8月21日更有明星赵方静现场倾情献唱，就在枣园地铁站东100米居然之家大型店。活动更多详情咨询8128-1062，来居然之家大型店购物才能更狂欢。8128-1062，8128-106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